Amen。好，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教会与世界最后一讲，教会。我们已经透过诗篇第二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分析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世界存留的原因是什么。从普遍恩典的角度出发，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呢？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是和没有成为基督徒一样的眼光呢，还是不一样？我们教会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以及基督徒的使命和责任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最后一讲，教会与世界中的教会。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带领下，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的圣灵的感动下，来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们的教会，来认识我们自己的角色。主啊，求你感动每一位，无论是听的讲的，同被一灵所感，我们相信你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第一，世界的永远的王权，这张图我非常喜欢龙文设计的。大家看，有教会，教会外面有要进教会的，还有在教会外面游荡的，都有那这张图呢，我们就能够讲一篇道，是吧？大家能看见虽然这个图很简单，但是呢内涵很深奥，所以龙文设计出这种深奥的图来让我们来看在欧洲，大家知道遍地都是教堂非常的漂亮我在欧洲法国这个在大地上开车的时候呢，你开着开着老远看见一个，先看什么教堂的尖那你就知道又到了一个村庄非常羡慕。但是呢法国朋友告诉我很让你失望的是，这些教堂很漂亮，里面空空如也这就是欧洲欧洲过去是复兴的，是神祝福的，现在像死了一般，所以他也不蒙神祝福。同样中国没有基督教会的时候和有，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一个国家它的基督教发达，那么它的随即它的经济、政治、生育、社会地位都同时的发达起来。哪一个国家和以色列这个国家搞好关系，祝福这个国家，祝福上帝的子民，哪一个国家就兴旺发达？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我说的是不是正确。世界邦国各自为政，放纵不服从神的政权，这是目前情况下整个世界的状态。被造者向创造者不但不敬拜，还发出了挑战，发动攻势，以至于把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混乱不安，人心败坏到了极点，无神主义猖獗之极。因此诗人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他们干什么？他们所谋的就是与基督为敌。所以这个被造的人 反倒反过来背逆创造他们的主。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摆脱上帝的主权，我行我素，我就是上帝。既然世界是如此的抵挡上帝，攻击教会，教会应该如何去面对呢？啊，这个问题不解决行吗？不行。如何去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埋伏和攻击呢？我们经常说有备什么而无患，哎，你没有备很容易被击破。教会应当惧怕谁呢？教会是不是见这个世界这种情况应该惧怕呢？还是应当逃避呢？是应该投降呢？还是应该坐以待毙呢？是应该沉睡呢？或者干脆就和世界同流合污？到底这个教会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个世界呢？这个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谈。如果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还没有被打开，没有信心领受主的教导的话，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看见那坐在至高居所的圣所的属灵的真相是什么。但是那些属灵的眼睛已经打开的人，他们必定能够看见神宝座的奥秘，他们已经借着洗礼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他们必定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效法他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只有这些人才能被教会外面、教会内部的世界所攻击。教会外面有世界，教会里面也有世界。世人合谋干什么呢？他们已经荷枪实弹啊，导弹原子弹都有了啊，干什么呢？他们目标对决的神呢？啊，对决的谁呢？到底是啊，洲际导弹对准谁啊？他们对准的就是矛头指向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要明白。我们知道列邦现在轰扰，魔鬼用一种乱象把我们的灵眼给模糊住了，万民争竞，天上的宝座因此被摇动了吗？没有，不但没有，反而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幅画面。大家看的刚才读的诗篇第二篇，什么一幅画面？一幅泰然自若的画面，一幅流露出出人意外的恬静的画面，这就是上帝啊！一幅得胜的荣耀、属天的安稳的画面。面对这个世界杀气腾腾啊，已经进入教会了乱象啊，我们的神只是轻轻的揭示了一个事实啊，发出了一声嗤笑，宣告了一句汉语啊，一句就一句，就是什么谋算什么虚妄的事。大家要相信上帝的话，他们正在谋算虚妄的事。世人最强盛的时候不过是像速散的朝雾，世人以为自己可以与耶和华抗衡，但是在耶和华眼中啊，他们不过是在争闹争来争去啊，不过是谋算虚妄的事。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什么嗤笑他们。 这嗤笑是对抵挡者得胜的笑，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已经得胜，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羞愧，而是光明之子，我们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世人他们强敌的攻势，高声的呼喊，他们把儿子， 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就此得胜了，但是他们不晓得，他们以自己的手成就了耶和华所命定的计划，这就是神上帝。当神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都干什么？来来往往的人在嘲笑他，嘲笑他，原来这位曾经 让死人复活的耶稣，他的功力不过如此而已，他能把别人救好，自己挂在十字架上怎么着？自己凡被挂在十字架下不来了，所以说呢，这是世人，他们自己说，我们恍然大悟了，我们差一点被耶稣给骗了，是吧？ 他弄来弄去，玩魔术，最后呢，功力不过如此而已，挂在十字架上，自己都下不来了。这是当时人的嘲笑。我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这是路加福音23章37节，说十字架下面，大家可以想一幅图画啊，在十字架的下面，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嘲笑，啊，有该亚法的嘲笑， 有这个比拉多的嘲笑，兵丁的嘲笑，路人的嘲笑，十字架下面什么声音都有，有嗤笑的声音，藐视的声音，各种声音都是向耶和华他的受膏者发出的，仿佛说耶和华你失败了，我们得胜了。但是 魔鬼和他的爪牙永远不能明白，有一个事实他永远不明白，这是魔鬼从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弄不清楚的，到现在他还不明白。耶稣被受试探的时候呢，他看耶稣来了，可能他要救世人，他明白，所以说把他引到旷野，魔鬼把耶稣引到旷野40昼夜不吃不喝。 所以说耶稣他有肉体，他是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说他饿了，魔鬼来试探他，没有得逞，所以说怎么办呢？他就让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让这些坏人整天来折磨他，来找把柄，他以为这样还可以，最后呢还是不行，所以说他就钻到犹大肚子里边去了。 犹大一定把耶稣给钉十字架，你看他行不行，有没有功力，犹大呢就是不能受自己的约束了，魔鬼在里边叫，所以他就把耶稣钉十字架出卖。那这时候呢，魔鬼高兴极了，上十字架了，是吧？他就不明白下面有什么事，所以魔鬼不是万能的，不是全知的，你要知道。 所以说呢，正好成就了上帝救赎的计划。所以说我们明白一个事实，当世人挥舞刀剑向神的教会发起攻击的时候，向耶和华攻击的时候，他真的能够摇动动摇上帝的宝座吗？不可能，永远不能。 上帝的宝座，耶和华的宝座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耶和华不但揭示了一个事实，他还发出了嗤笑，他发出了一个宣告，他说：“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所以大家打开耶和华所发出的嗤笑，诗篇第2篇5到6节。 他给了世人一个宣告，这个宣告 我们一起来朗读诗篇第二篇5-6节。起，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什么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问他们，你找谁呀？那兵丁啊，拿着枪拿着棍棍棒啊，来找谁？我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就说三个字，说什么？我就是。他们马上逮他，不是，他们什么吓得都全部扑倒在地。这就是世人他的能量。在这里耶和华对人类的全部抵挡有一个回答，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说你们还闹什么闹，争什么，争来争去是吧？说你辱骂谁呀、啊？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的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打到我耳中，我就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对谁说的是？对谁说的？还记得吗？西西家王的时候，对吧？哎，那就是说，这是亚述王西拿基利。亚述王西拿基利，神说我要用钩子把他勾着原路转回去，还能转回尼尾，啊，他还可以转回到尼尾，然后被杀。但是，一切抵挡真理的人，真正的去处只有一个，就是阴间。第二，何等的安慰！无论世人怎么争、怎么闹、闹来闹去，权柄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世人如果降服下来的话，就可以得蒙祝福；如果世人愿意继续的抵挡、抗拒的话，主耶稣的铁杖就要打破他们。所以这是一个何等的霸道的话！可怕吗？非常可怕。可贵吗？何等可贵！我们信的主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直到什么？永永远远。对抵挡的世界是何等的令人的惊恐，对他受苦的教会是莫大的安慰。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锡安山到底在哪里呢？锡安山在哪里？就是神同在的地方。锡安山就是旧约中的有形的圣殿所在地，锡安山就是新约中无形圣殿的所在地。神在什么地方与我们同在？唯独在基督里面。所以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哪里啊？在你们里面。这是耶稣说的话。所以基督 就是锡安山，就是圣山，教会就是圣山，圣徒就是圣山，你不用上那儿去。有些人说我要去朝圣，我去过耶路撒冷了，我就朝圣了，圣了，那不是，那是伊斯兰教，他那样想。我们就是圣山，所以我们要信主的人清醒的头脑来跟随主。第三，教会被攻击的必然性。古往今来，教会一直一直不断的受到攻击。那么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更是这样，越演越烈，不会停止，直到耶稣再来。几年以前，印度福音宣教社叫 IGO 啊，他们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旁遮普邦每一个邮政编码的地区建立一个教会，每一个邮政编码地区建一个教会啊。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了吗？实现了，有1100多名的过去是旁遮普邦的非信徒回转悔改信主。他们接受培训以后担任福音宣教士，他们不仅来到旁遮普邦的各地，而且还来到了尼泊尔、不丹去宣教啊。那么这些旁遮普的福音的宣教士呢，他们都是第一代的信徒，他们原来的时候呢是信锡克教或者是印度教的教徒，他们在与这两种宗教的，就是说原来我过去信过锡克教或者信过印度教，所以他再去传福音，再去给这种人信仰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很有效的去给他们交流，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信仰。就好像初期教会时代一样，信徒身边经常出现神迹奇事，他们也有啊，以此来证明耶稣的大能啊。当圣灵大大做工的时候，魔鬼也大大做工啊，因为你信主就等于从他的国度里面逃跑了一个囚犯，说他不让啊，他死不甘休，他呢就来骚扰基督徒。去年的二月，啊，这些印度教徒呢，他说在魔鬼的促使下，在旁遮普叫这个贾朗达尔 Jalandhar 啊。树立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子，上面画着什么呢？说堕落的耶稣，一只手拿着酒瓶子，一只手拿着雪茄烟，画着非常大的一个大广告牌子啊。那么这些人的目的就是羞辱并激怒基督徒，同时给那些非基督徒留下有关主耶稣的错误印象。所以说这次事件呢，导致了激进分子与基督徒爆发冲突，有4家教会被焚烧一净。所以说当时呢，报纸上有登着啊，印度警察把大部分的旁遮普邦的城镇都进行了严格的宵禁。今年1月1日，埃及北部城市亚历山大有一座基督教堂，大家知道埃及人信仰什么？伊斯兰教啊，所以呢，你知道他有一个教堂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我在阿拉伯国家里，我就看见很少能找到基督教堂，但是埃及呢，它过去是一个殖民地啊，所以说呢，它有基督教堂。这个时候呢，他们正在新年祈祷，做祈祷的时候，凌晨突然间发生爆炸，当时教堂内大约有1000多名信徒，在这个名叫 克普特基督教堂内正在做祈祷的时候，突然间爆炸了，当时就炸死了21名基督徒，炸伤了79名基督徒。世界的人集合起来要抵挡谁？他们要抵挡的就是基督。世界的人集合起来要攻击谁？他们要攻击的对象就是教会。世界的人集合起来要逼迫谁？他们要逼迫的对象就是圣徒。我们要清醒看见这一点，我们才不会受伤害。但是他们能够得胜吗？绝对不可能，除非这个教会没有基督，除非这个信徒没有重生。因此基督的教会、基督的仆人、基督的圣徒必定都是世界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一定要给你踢出来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有备无患，知己知彼。教会要得着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我们要得到他们作为我们的 possession， 而是我们要改变造就这个世界。这是教会要得到世界的目的，而世界抵挡教会的目的不是要得到它，而是要毁灭它。这就是世界。但是世界抵挡教会啊，基督的教会和世界的这种对抗伴随着人类的历史的全过程一直都有。为什么？因为有魔鬼。属神与属世之间，记住了，永远不会有中立地带。说这个人没有信主啊，他做好事，他是不是属神的？没有中立地带。要么成为上帝的敌人，要么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的子民很难，要背十字架。成为上帝的仇敌 very easy， 很容易。我们打开圣经看雅各书4章4节，雅各书新约4章4节，找到了，大家我们一起来朗读，请。就是与神为敌了，好，就是与神为敌了，容易吧？啊，很容易。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上帝的仇敌。你不是说我不反对上帝，我就是与世俗为友啊，我天上的赏赐也要，地上的好处也不能够落下啊，都要着啊，是吧？哎，这个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啊，圣经的教导我们要记住啊，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是属天的子民。说沉睡的教会不会有征战，被掳的教会也不会有征战，唯有与世界征战的教会才证明是有神同在的教会。来说一遍，沉睡的教会不会有征战啊，已经被魔鬼掳去的教会也没有征战可言。但是那些与世界征战的教会才证明了你有神的同在。教会的使命就是与神同在，进入什么世界啊？再说一遍，教会的使命就是进入世界，教会的圣洁就是不属世界， 教会的荣耀就是教会与世界的征战。我再说一遍啊，教会的使命就是要进入世界，教会的圣洁在于它不属世界，教会的荣耀在于教会与世界的征战。我们一定要谈教会与世界它的关系。感谢神，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什么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上的钥匙给谁啊？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有天上的钥匙在手中。过去我们曾经也是世界的一员，是属世的，是攻击抵挡上帝真理的教会的一个分子，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那照的光照大树扫罗的那个天上的光也照到了我们，所以我们被天上的光照到了，我们就不会再住在黑暗里面。那位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从天上下来他又升上高天的生命之道，已经把所有真正的圣约的子民都带到天上去了，我们已经在天上了，所以我们要在地什么如在天，我们要活在上帝的里面。耶稣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什么在我里面。如今我们的生命和耶稣基督一同都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有蒙爱的人都尝到了这个真理。所以说圣经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说，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第四点，得胜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必灰心，不必失望，不要以十字架作为羞辱，十字架永远永远都是我们的荣耀，也不要以恶人的辱骂、仇敌的惊吓为羞辱，这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信心的果效就是在此，信心不会让你看见自己的生命啊，信心不会让你看见自己的生命被攻击被倒下，而是看见自己的生命已经在天上，这叫信心。世人攻击不着这个生命，他的这个导弹导得再高，他也导不到我们啊！因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已经在天上，超过了这个宇宙。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宇宙比上帝小，上帝比宇宙大。所以说，我们还要认识一点：世人可以杀我们的身体，但是不能杀我们的生命，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啊！所以说，外在的逼迫永远是锻造我们内在生命的有益的工具。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说教的时候，当时啊，大家都来看风景，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都来看，一下子聚集了几万人呢，都在来听，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当时你说咱教会里面坐200个人的话，你要没有这个麦克风你就听不见我讲道哈、啊。但是你想想几万人呢、啊、没有麦克风耶稣讲道他们都能听见，人甚至有人彼此践踏，这个时候里边要掺杂了一些嫉妒他的人啊。圣经上说嫉妒是什么？骨中的朽烂，最后他嫉妒一定要置于你死地，他们受不了了，他要杀掉耶稣。所以说呢，耶稣就开讲了。开讲之前，他先啊小声对门徒说：“小心点啊，法利赛人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 撒都该人的教啊，啊，他们都是假冒为善的啊，冒着啥非常善，非常善良，假冒为善啊。所以耶稣然后呢就开始讲了啊，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他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能不要怕他。我要告诉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什么怕他。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啊，一到五节。因此，让我们转忧为喜，深深的感恩。当更大的攻击临到我们的时候，正是神要将更大的得胜赐给我们的先兆。面对攻击，以加倍的火热去传道，去救灵魂，这是我们的责任。以加倍的感恩的生活来容神一人，以加倍的温柔忍耐去效法基督。只有这样，就是你对仇敌的最好的回答。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的恶魔征战，所以要穿上圣灵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些为义受苦的人才是真正的得胜者。我再说一遍，为义受苦的人，受逼迫的人才是真正的得胜者。世界的真相就是抵挡教会，征战的结局必定就是教会的得胜。但是如同主这个教会的主，教会的得胜永远是属天的，并非是属地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你信耶稣为什么被杀？你信耶稣为什么教会被炸？你信耶稣当时圣徒使徒那么大的能耐，能让死人复活，为什么一个个都被杀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了。那些先前被杀的圣徒早已和耶稣基督同在乐园里。得胜的王在世人眼中目前仍然是失败的人。十字架的奥秘永远不是属肉体的，不是属肉体的人能够测透的真理，永远不是啊，这是真理。所以受苦的神的儿女，我们不要着急啊，我们也不要找世界上人取血肉的绑臂啊，投靠耶和华的强似依赖王子，这是诗篇118篇告诉我们的，投靠耶和华的强似依赖王子啊，圣徒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势力来代替耶和华。所以说我们要依靠神啊！我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举目向世界观看，普世都在黑暗中。耶和华唯独使用我们，唯独使用你，在列国中发光，拣选你在这个世界来见证他。教会的软弱乃在于他看不见属灵的真相，教会的失败乃在于知道了真理却仍然是不信真理，教会的软弱乃在于看不见属灵的真相，教会的失败就在于他知道了真理但是他又不相信真理。习惯了喝奶不愿意吃干粮，习惯了享受世界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恶人的诽谤是义人头上的冠冕，仇敌攻击我们最凶的时候正是他们自取灭亡的时机。所以真理从来不怕攻击，火箭射不到天堂啊，你造的再厉害也射不到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只要在主里面，任何的地动山摇、波浪砰轰、大山战斗，我们都不怕啊！这就是我们看见的世界。世界的本相是抵挡神，杀气腾腾的世界的背后，有基督永远得胜在那里。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要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要勇敢，我们已经得胜，我们要经祷告。葛培里呢，他所著的一个本书当中说，与神和好，他呢就看见了这个他论及是一件十分惊人的事实。 1923年的时候，在美国芝加哥冰湖大酒店最豪华的客厅当中， 坐着当时美国最有声望的八大富豪，那么一位是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的总裁，这是一个事实，那一位是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的董事长，一位是经营小麦生意的最大的资本家，一位是这个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主席，一位是美国总统府的顾问，一位是国 银行的总裁，一位还是华尔街最大商店的主人，还有一位是某种专利事业的所有人。这八大名人联合起来的财产，比当时美国国库所有的财产还多。他们的名字是当时每一个学校所熟悉的，他们因为人们常常以他们的成功为典范，这是我们中这个美国成功人士。 但是过了20年以后，钢铁公司的总裁史伯华一贫如洗，靠借债度日。那么经营小麦的资本家葛顿在国外身故死了，负债累累。纽约交易所主席惠特尼在监狱服刑，国库的这个国府的顾问包路因患重病蒙大赦免，被放出来了，出狱而死。 华尔街的大商李法，这个毛，李法毛，法毛，一听见他就国际银行总裁的这个雷莎，还有专利事业所有人，顾鲁记，这三个人都是自杀死的，八大人，20年全部死亡，这就是世界财产的虚空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日光之下没有一件不是虚空的。 这神写的，锁了门，世人以为自己真正统治世界的时候，只不过是泥土，是器皿，那么是脆弱易碎的。今天抵挡基督攻击教会的敌人，终究有一天要归于虚空，归于无有。但是基督的身体教会，这些蒙召的圣徒，终究要得胜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满心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仆人，是你所拣选的，我们愿意活出你的样式来，求你住在我们心中，像你当日的应许一样，你要住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我们不愿自己做主，求主恩待祝福，也祝福每一位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主啊，就求主纪念他们。 他们在你面前的劳苦，他们在你面前的侍奉，他们在你面前在你面前每一天的这个圣洁预备，主啊，都求主恩待，祝福他们下一个礼拜在你面前要工作，他们的工作，他们手中一切的事物以及家庭，求主恩待，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门。 感谢牧师给我们宝贵的信息，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奉献所有》，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奉献所有，去给我们的神去建立那个永存的基业，同时我们也会以奉献我们的金钱作为对我们神的一个敬拜。如果你是我们的访客，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或者还没认识主的话，就让奉献带你面前传过，不必作难。我们一起唱。 奉献所有，一二四节。我将所有献给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是。 起立唱第四节， 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主，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祉，全所有奉献，所有奉献，献于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 我们来一起来为着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是我们至高的全能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主来保守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圣殿，来亲近你，来敬拜你。主啊，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今天也是主的圣餐主日。主啊，我们每逢吃了主的圣餐主日，吃了圣餐礼，为了纪念主耶稣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能得着赦免，使我们信靠主的人得着永生。主啊，我们把颂赞尊贵荣耀全都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所赚的钱来拿出一部分来奉献在教会的圣工上，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聚会结束前，我们一起唱三一颂，归荣耀给我们的神。 赞美真神万福之刚，地上生灵满赞主恩，上尘君颂赞主名，赞美全福生子生灵，阿门。 让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行他心里所喜悦的事。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请坐，一起默祷。